的关怀。 至情重，最不

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姜育恒的老歌《往事只能回味》，也把它作为这一时段《千千阙歌》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稍后下一时段继续来听老歌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十七点四，每周六日上午十点至十二点，每周接榜专题，了解各协办台当地乐坛风云动向。全球华语音乐盛大交流平台，展示各地明日之星潮流指数。感谢继续关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 生命是永恒的，生活是永恒的，求索

听到的是一首关淑怡演唱的《夜凉如水》，欢迎继续收听《千年阙歌》，我是于云，继续来听《星语心愿》，这是电影《星愿》的主题歌。这部电影由张柏芝和任贤齐主演，张柏芝也演唱了这首主题歌。唯美的旋律让人仿佛能够体会到片中的主人公洋葱头，一位失明的人心中的浩瀚星空。 眼睁睁地看着你。

一想到你呀，是张惠妹的经典老歌，由张雨生创作，旋律动感，充满快乐的情绪。至今已经有不少选秀歌手都曾经翻唱过它，不过感觉最经典的还是张惠妹的演唱。见的经典老歌《风吹麦浪》是一首简单又浪漫的歌，编曲唯美，在风格上有一点电影配乐的味道。风吹麦浪，跟着歌声一起涌动的是我们难忘的青春记忆。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 冲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睛。 千千阙歌节目就到这里了，节目的最后再让我们来欣赏这首苏芮的老歌《变》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早5点到7点邀请您继续来听老歌，稍后是早安夜秀。 想起初相见，四地转天旋，当一年改变，如果言语像迷迷蒙蒙青山，我一不小心失去你情感，说来遗憾，就把我不愿想起你过去丢向天际。 向天际。